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 城寨见。 好，翻嚟生意好啲。咁我头先上一节都讲咗啦，我会讲翻。关于有个网友问我嗰个问题，话你做喷画究竟系点得嚟噶？咁我呢度讲撑开少少，系一啲叫宿命嚟嘅。咁啊，我唔系喺度导人迷信啊，我只不过将一个实事话俾你知，我都唔系话想咩戴咩头盔啊啲咁样。话说我做喷画咧，咁当然啦，我经过打工阶段嘅。咁我点入行咧？咁我讲讲一个好圆嘅嘢。咁我之前咧未打噴畫工之前咧，即係令我賺第一桶金嘅一個行業之前咧，我係都做同啲desktop publishing， 如果你大家知嘅 DDP， 即係同啲電腦排版有關嘅工作。咁我冇做嗰份工之後咧，就去諗下思考下自己見咩工啦。咁有一次就喺網喺電喺報紙度見到一個份工啦，咁啊見工，咁我以為係賣印刷機，咁啊走去見工，原來唔係，咁啊去見工。咁啊見工咧有個奇遇喎。咁嗰日咧我就響我屋企咧就村屋嘅，咁啊樓下一個屋村，唔係村屋啊，即係呢即係公屋屋村。咁有個婆咧就同個師奶咧就喺度咧喺度有啲好似爭論咁嘅嘢，咁我就八卦之下就望下咩啦。咁一個師奶就話：，我都好攰啊！咁原來即係個阿婆咧攞住啲餸好重，咁就叫個師奶幫手嘅。個師奶唔肯，哇好重啊！跟住我呢啲咁嘅人係路見不平啊，拔刀相助，我真係鬧個師奶，打麻咗你有力。咁啊，跟住阿婆等我嚟，咁啊幫阿婆拎。咁阿婆拎拎，咁啊跟住阿婆，我送你翻屋企。咁啊开头冇乜嘢嘅，咁啊临去到翻屋企嗰阵时咧，阿婆咧就开始，哇有冇咁好人啊？即系可能我估嘅啊。哎呀唔使闹争仔，走得噶啦。咁跟住我阿婆唔使担心，我咪坏人嚟嘅，即系我谂到佢咁谂啦。跟住咧我就阿婆，我送埋你翻去啦。我唔系啲咁嘅人嚟嘅。咁跟住咧阿婆半信半疑之后俾我送咗翻去啦。咁我就甚至乎咧，我唯咗唔想佢更加懷疑我咧，臨走嗰陣時候我都話：阿婆，我唔真係唔係壞人嚟㗎。咁我仲要咧，我嗰陣時冇做咗份上一份工之後咧，其實咧就冇乜錢㗎啦。我袋得翻200蚊，咁我攞咗100蚊俾阿婆，俾你嘅買嘢食。跟住我去見工，遲到咗。跟住個老細一見到我，喂呢位先生，我約你幾多點㗎？你遲咗喎。嗱，記住佢係講嘢真誠。表情是其中一部分，即是我讲话真诚，不是话你的表情扮是真诚的，而是你如果讲嘢真诚的话，人哋感觉到的。那我同那个见到的经理，都是老板嚟，我同佢讲话，唔好意思，我头先遇见一件事，如果你兴趣听的话，我可以话俾你知，呢件真事嚟嘅。咁即系头先我对个阿婆嗰单嘢，我因为做咗件咁嘅嘢，迟到。咁於是呢佢亦都聽我講喎，我講完之後話啊，即係都覺得幾奇怪，即係都好啦，你如果條友作都作到咁嘅嘢，咁就抵你啦。咁結果請咗，咁亦都唔怕講啦。嗰陣時我最後一份工，亦都我都係真係我同你講，我即係全公司最高人工嗰個嚟嘅。即係當然因為我係 sales 啦。所以你問我點入呢行，咁我真係好无厘头，同埋我系见错工嘅，我以为佢系做嗰个行业，其实唔关嘅，但系都有关系嘅，不过唔系咁大。咁但系收尾都做咗呢份行业啦。咁而我之前都讲过啦，点解会转行转而家呢个咁嘅呢个科技行业咧？就已经都讲翻啦，呢个就唔系附录噶啦，呢个咧亦都唔系缘一种缘分啦，而系真系我见到一啲我上次讲过啦，喺过关嘅时见到啲招牌佬攞住个纸筒，攞住嗰啲即系啲完成品，即系话佢同我系做同一样嘢，门槛咁低嘅，咁 我要快啲离开呢个行业啦。咁呢啲系需要你自己嘅一啲观察。我所以都讲嗰句，去到街嗰度唔好投我，唔好挂住玩手机，真系睇下个市场，你就会知道成个市场究竟系做啲咩。其实今次我过美国，我都有留意噶，我都睇下啲物品嘅价钱啊，屋嘅楼价，啲例如话买个麦当劳几多钱啊？麦当劳好似唔知80蚊，唔系8蚊美金一个 Big Mac 套餐，咁即系60几蚊咁啦，好似我冇记错，因为冇咁记性。冇啦，讲翻我哋细节嗰度啦。好啦，咁啊，讲下啲倒查之后咁啊，跟住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话一啲理论嚟嘅，就话记住做任何嘢之后咧，三思，之前要三思。之后呢就 double check， 再 check 一次。因为我发觉好多人呢唔 double check 出街，唔三思呢就将件嘢呢就推出去。呢样嘢呢你会令到人哋，我都试过㗎，其实旧市嗰度我都试过出啲 post 呢出错咗。咁结果呢啲人好多人 like 完之后呢我又要换返张相。咁其实啲 like 冇晒嘅，因为 Facebook 系唔容许你 post 咗出嚟之后换张相嘅。哇，如果我可以嘅话，我 post 咗范冰冰，跟住好多人赞，然之后我换张689落去，哇，咁咪觉得好重口味，唔得㗎嘛。咁所以我觉得做之前真系做之后呢真系要諗好多细节嘅嘢，要諗清楚。咁好啦，另外呢我讲一个关于螺丝嘅故事。咁螺丝一件好少嘅事啫，有咩好讲啊？梗唔系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呢，深水埗鸭寮街度呢有一档系专卖螺丝嘅。呢个故事同佢有啲关系。咁因为呢间螺丝呢买嘅螺丝呢系一啲真系好靓嘅螺丝，系唔会扭爆，系钢牙螺丝。咁我分螺丝分两种，一种叫钢牙螺丝，一种叫滑牙螺丝。咁你而家五金铺买嗰啲所谓五金嘅螺丝呢全部都系滑牙嘅。将之个样系金银色嗰啲呢就是滑牙螺丝嚟㗎啦。所谓不锈钢牙，所谓嗰啲螺丝都系唔得嘅。咁系一啲黑色嗰啲呢，嗰啲叫唔知有个 number 402嗰啲呢先至系真系坚韧。咁点解要讲佢呢？日本人做螺丝系非常之好。好注意细节，因为呢个民族。我睇过一个关于讲做螺丝嘅 documentary。人哋讲緊做螺丝好多细节上要注意，例如扭个角度啊，扭完之后要点样顶返住嗰个被佢扭嗰个凹位嗰个嘢啊。细佬有一次喺大概十年前到，我嗰时仲卖緊机，卖緊喷画机，我卖去欧洲土耳其。有一次呢我去探个客土耳其，有一次去印度探。咁啊两件呢同反映同一件事，就係话呢嗰陣時嘅大陸咧，嗰陣因為嗰個噴畫機係大陸做嘅，佢買埋啲滑牙螺絲。咁我有一次咧去到土耳其咧就探個客啦，咁結果有一個底板要換出嚟，我哋扭完出嚟之後咧，發覺嗰粒螺絲咧滑曬牙噶啦，我哋知道扭唔翻上去。我喺嗰個 moment 咧，我已經係想發脾氣噶啦。咁於是咧我就同個老細講，即係做呢個機嘅老細講，哦，其實一套咁嘅螺丝争几多钱啊？所以咧，头先你话成本问题咧，即系如果以成部机计100万咁计，唔好话100万啦，10万啦，部机一部机10万，假设呢部机嚟嘅10万蚊，嗰粒螺丝可能占咧系万分之一都冇添，成组螺丝可能先系占万分之一，可能你10万蚊，可能用100蚊买一套螺丝，嗰部机嘅螺丝都唔使添啦。其实又是同头先嗰句，我之前上一集咪上一 part 都讲我话，大陆人就系咁啦，啊买粒鸡血石或者去澳门赌口翻摊500万1000万面壁改容输咗都，啊就系买呢啲螺丝啊 IT 嘢咧就死都唔肯，咁结果咧我就要同嗰个人咧揸车去伊斯坦布某个地方度买螺丝，先至 replace 到呢样嘢。其实花了很多时间的。另外有一次在印度也是同样东西，又是有些东西不得细节和极致。结果我是要跟他去一个很核突的印度一个卖电子零件的地方，我不生难忘，心里变成我成为一个恶梦。因为我很怕这些污糟的地方。 你话系咪带来一个好唔开心嘅经验啊？我第日会唔再做呢啲机器，我都唔会再搵呢间公司，因为我觉得佢连呢啲咁嘅细节都唔注意嘅话，我唔会再搵你。对唔住。好啦，另外啦，头先我讲开比亚迪啦，咁我谂起另外一个 point 就系汽车工业，你有冇发觉咧？即系大陆，如果你翻大陆嘅话咧，好多啲咩大陆啲车咧，比亚迪啊啲咁咧，即系啲样咧。你即系你见到你系唔会买的，其实日本都经历过呢啲嘅。日本当年做日本汽车嘅话，收尾佢肯学细节，因为日本系一个好讲究细节嘅民族。佢向另一个讲究细节民族嘅师傅学习，边个呢？德国。所以咧呢两个国家嘅工业或者工艺点解做得唔好呢？打个譬如，如果网友系做印刷，你应该都知噶啦。做印刷嚟讲咧，只有两个大行龙头嘅啫，一个就是德国同埋呢个日本。例如话三菱有做印刷机嘅，德国咧海德堡啊啲咁样，都做印刷机。人哋嗰啲印刷机咧，啲位咧系可以咧买完卅年、四十年之后咧，少少维修，成部机用得翻嘅。我问过啲行家话：喂，点解唔买大陆啲机啊？平十倍、啊，嘿，冇用嘅，印两年。三年冇噶啦，唔用得噶啦。咁呢个咧，正正展现出咧，喺啲细节嗰度，例如话啲螺丝，如果佢唔系一啲真系钢瓦螺丝，系环咬螺丝嘅话，可能或者冷缩热胀啊，会有啲膨胀，或者所有啲金属，你要记住啊。如果由呢啲咁多嘅错误组成嘅一件嘢，可能你望落去冇乜嘢嘅，但系用得耐嘅话咧，你会发觉，咦？移咗位，例如话印刷嘅话，四隻色 CMYK 要搭得埋噶嘛，个网十字网，但系嗰啲印刷机就印唔翻，所以做生意点可以唔注意细节呢？又一例子啦。咁汽车咧讲翻，一个好唔注意细节嘅民族，意大利。有啲人讲，我唔讲名啦。意大利好多车，尤其是啲平价车，吓佢哋嗰个 QC 系差到点咧？系道门系山唔有罅位嘅，咁佢啲叫咩咧？有句笑话嘅叫做新车冇得顶，诶旧咗冇得整。咁呢啲就出现响一啲咧非德锐或者日系嘅车度出现。嗱，美国车都系噶。如果有啲美加朋友，你谂下，美国我嗰阵时响旧年我响直谷嗰度，即系踎咗几个月啦。咁我都見到其實嗰邊都仲係美國車為主，唔係日本車為主。點解呀？第一，人哋可能真係唔需要曬命，咁中國人啦、印度人係好多都係揸Benz、寶馬嗰啲。但係嗰邊係多人真係揸日本車，因為即係其實個工藝呀啲咁真係做得好好，好即係好多年呢，好多人都話啦，某隻 T 頭嘅日本牌子，但係最大嘅汽車廠係真係十幾年係唔需要整。基本上唔需要大整，即系换下啲即系啲油啊、油价嗰啲咁样。咁呢啲就系细节而令到成件事行得更 smooth。其实一间公司一样嘅啫，冇分别噶。咁所以点解我嗱，好似而家咁，我同你讲咗对呢个 T 字头嘅公司有好感啦嘛。可能下一次你买车就会谂啊，开家庭会议嗰阵时，喂，买 T 字头定系买 F 字头嘅意大利车好啊？吓？够 Q 喎 ，F 字头嘅意大利车，跟住个老婆话好啊，跟住个老公话理性啲 ，T 字头嗰个家庭车，我哋揸十年都唔会有事噶。听啊嗰条胡须仔咁讲，咁呢个你自己考究啦吓。咁但系即系啲冇咗事实。咁啊，另外啦，头先我引申落嚟啦，其实就系话一个注意细节嘅民族咧，亦都会成为优秀民族嘅。正如我头先所讲嗰两个，虽然啊二次大战。啊、真的要即系会想统治你，其实点解咧？佢可能有啲优越感啊，觉得我哋日耳曼民族，我哋大和民族系最优秀嘅，你哋系值得俾我哋统治嘅，先至会通常你谂下啦，发动呢啲战争嘅都系啲以为自己好叻嘅啊嘛，系嘛？咁所以都危险嘅，所以点解枪打出头鸟？即系呢啲亦都系中国人嘅啲叫做、啊、文化嚟嘅，可以咁讲。好啦，咁另外一个啦。我亦都讲下啲关于旅游景点嘅细节问题。大家网友可能都留意，我想问下你啦，去咗韶关啊，或者去咗九寨沟啊，九寨沟 OK， 但係我諗嚟緊都唔得㗎，因為好多人工化。你去完之後，你想唔想再去啊？哇！喺阿 Lens 即刻秒個樣， 笑啫個樣，要要去趁早啦。 係冇錯，真係要去趁早，因為咧嚟緊會可能冇咁靚嘅，即係啲環境。好啦，我想講下咩咧？當然我講另外一個極端咧，極致咧，就係話日本。日本我真係去完一次咧係唔夠嘅，我係每年咧都起碼一兩次啦先啦。你出賣國家咁啊黐線，我純粹崇優嘅啫。咁因為咧，我諗城寨好多，或者我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去完日本咧，去完又去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好中意一個注重細節嘅地方，佢好多嘢都好講究嘅。例如話，你去到買嘢咁計啊，你得到嘅待遇係唔係話誒埋嚟睇埋嚟揀男博女索？唔係咁嘅，人哋係真係話誒有啲咩幫到你啊咁樣，即係好殷勤。香港而家學緊㗎，即係其實嗱，另外一個學得好好嘅就係呢個台灣。台灣嗰啲服務員咧，嗰、那個注重個禮貌細節咧，都係做得好好。所以點解台灣咁多人而家中意去？嗱，記住啊，呢、這個世界冇腐碌嘅，唔好話啊，你好彩啫，你國家多景點啊，覺得唔係咯。好嘅景點交到俾你咧，都會整衰嘅。例如話，我又講另一個極端例子啊，西安兵馬俑好正，但係跟住行多。一陣去到另一個叫華清池，咁當年有楊貴妃嗰度出獄啦，講咁，但係咧即係經大陸人咧精心打造啊，我括住嘅打造呢個字，我唔係用呢個字啊，因為我要講佢哋嘅國情，我哋要講打造，將一個亭台樓閣上高加啲 LED 斬到鬼五馬六，而家賣小食嘅咧就喺度播埋啲 boom boom boom boom 小蘋果。喂，大佬，古色古香，你都唔 match 嘅，你呢啲细节你有冇留意噶？所以咧，我对呢个咁嘅景点咧好讨厌，我即刻想走，即系直情根本就唔系咩。咁正如我哋其实香港嗰啲咁嘅旅游发展局嘅人都系噶，我觉得全部拎晒打靶，攞去喂猪笼啱噶啦。你都唔知道咩叫旅游之道，你究竟你想吸引啲咩人嚟咧？你结果系咪吸引到一班口腔期？嚟到香港不蝦，我唔係要呢啲嘛，我都其他節目講過啦。我啲朋友大陸朋友嚟香港，我帶佢深度遊嘅，我帶佢行果欄，我帶佢行墳場。墳場唔係一啲啦，我帶你赤柱個英軍人墳場，我帶你去西貢睇下一啲即係比較原始嘅風貌，我帶你去砵蘭街睇翻以前佢哋後生睇古惑仔嗰啲場景。阿官。如果你真的懂得知道这些这样的东西那么影响人家的八九十后，即是浩南哥这些山鸡这么影响的话，你在那里搞一个博物馆又好，介绍又好，跟着卖埋 T 恤啦，跟着卖埋影碟一品，为什么不得啊？这些就是一些叫文化游咯，你就一味就是搞到什么呢？当然啦，整个政策链啊，香港我不嬲都覺得應該要加累進税，要將啲地產咧超過兩層樓嘅人或者兩個鋪嘅人咧，就要納重税，重到你唔好要，咁咧就令到啲價錢咧就降翻低，合理翻。啊，我唔係搞啲咩左膠主義啊，反而我更加我覺得係應該要將嗰個資源咧，大家係分配得好好。一個人揸幾百層樓，咁對個社會有咩貢獻？但是如果你真的可以令到一些社区有自己的特色可以卖到的东西，这些就是旅游的细节咯。当然啦，那班官可能本身自己都炒埋一份，当然不会搞啦这些细节。那我不再这些，这个不是时事节目，所以不是我谈话在内啦。Anyway, 那么旅游这个啦，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另外一个息息相关的就是什么呢？香港的路牌的细节呢，我有一个朋友都跟我投诉过，他说呢那种不专业永远都找不到的路的。调返转头，日本人的路牌呢的指示呢，我叫 signage 是全球 number one 的。亦都因为他们一个很注重细节的民族。好像这么计啦，如果你去过东京的话呢，你会知道的。东京火车站呢，即是Shinjuku 那个呢，是一个大站来的。它里面有些可能去成田机场啊，甚至去其他不同的接驳地方。有南门有北门。不过很奇怪，我在东京真的就算 我的语言是沟通不到，即是你不肯讲的话呢，我都很少迷失的，因为你指示清晰，这个很重要。但是香港到今时今日呢，他都不肯用一个旅游的角度，旅游即是游客角度去想，我如果我是的话我会怎么做。所以就刚才我们上一节都讲了，就说一个卖在街上卖，卖你看卖你揀，我都会用返嗰个师奶的角度去想这件事带来给他什么的好处，或者我们叫 convenience， 爽了。游客一样而已嘛，为什么我们的官不得呢？好，那跟我做生意有什么关系？关其实一样而已，正如刚才所说，你是要需要注意细节的，令到你在他的角度想一下你需要什么东西。那下次你跟客讲的时候就无往而不利。当然了，客如果是一些再高阶的高级的客，他会想一下，你条死仔，你肯从我角度想，即是证明你是有将我放在心里面的。下次我预你一份啦，就咁简单啫嘛。因为客系真系会惺惺相惜嘅。好啦，另外啦，讲下一啲同科技有关嘅细节啦。咁啊，我非常之欣赏一个科技嘅企业，就系 Google。我成日都讲噶啦，我都讲拆开少少先。我系一个反苹果人嚟嘅。啊，个你见到我真系，就算俾阿右边 Carmen 琴日啦，右边 Carmen 一个 MacBook 啊，左边细两个 iPhone 顶住，或者系探长以前 iPhone 阵啊点样，我都会毫无畏惧咁同佢讲，苹果其实都系一个叻人嚟嘅，佢系一个只不过 marketing 嘅专家嚟嘅啫。OK， 咁啲细节嚟噶，你要谂下噶。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卖嘢叻啫嘛。你见佢咧，加下添曲卖啲嘢，只不过将个啊 iPad Pro 变细啲、变大啲，冇乜创新嘅嘢，唔系一个科学家嚟嘅。佢只系买一啲科技翻嚟做。而 Google， 我想讲嘅对家 Google 就真系一间真真正正嘅科技公司。因为可能我自己做科技啦，我比较会 respect 一啲。当然，但系我都当然我本身自己有个 marketing 人啦，但我都会系尊重 Google 啲。我点解讲佢咧？大家如果有睇开 YouTube， 当然唔使讲啦。我哋而家咧用紧 YouTube 睇，有机会系你会发觉佢揿广告嗰度咧，佢唔会令你烦厌，同埋咧佢会系选择性。佢周时咧俾一啲我 like 嘅广告我睇，因为你 log in 咗嘅话咧，佢会知道你嘅 behavior。但系咧，如果你大家有经验睇下啲五六啊、Youcool 啊，你就知噶啦。佢咧就会可能出一啲游戏广告、游戏机广告俾你睇啊，因为我唔打游戏机嘅，佢冇理由整个佢点知道我游戏机咧？唔知噶嘛，咁所以佢乱出咯，就出啲咁。嗱呢啲就系细节嘅分别啦。你谂下啦，我系作为一个广告商，我俾我落俾钱落去落广告，我都摆一间有效率嘅公司啦。而 Google 旗下嘅 YouTube 正正就做到呢一点咧。当然因为 Google 系一间，我讲的真是科技公司，人家做一只机械狗出来在那个地道是不会跣低的。苹果你做了什么？我挑你机啊，是吗？所以他会知道一个人的 behavior。Okay？ 另外这一间呢，我都好以前都很尊重，现在都有少尊重的，因为我看了他的自传就是 Microsoft，啊，可能很多苹果有在那里嘘我了。但是为什么呢？咁但当然啦，我觉得苹果都会请呢个人嘅，就咩呢？就是人类学家。我咪叫朱光福啊，你唔知叫咩，佢係一个人类学家嚟嘅。定总之呢，佢係做咩呢？就係，是，做 UI， 即係人即係人机交换嘅一个专家嚟嘅。咁係咩呢？即係我点解要讲人类学家呢样嘢呢？我諗 Facebook 啊，苹果都有请嘅。呢类咁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会注意到咧，每一个网页每一个 step， 我嘅行为系点嗱？我呢个天堂同地狱啦，咁啊唔该大家回忆一下啦。我谂你周时咧会喺淘宝买嘢咧，好气馁，打完你想嘅嘢咧，一扎无厘啦更嘅嘢弹晒出嚟。当你揿完每一个 step 之后咧，你唔知道去咗下 step， 好唔 consistent 嘅。又或者有阵时去到某啲位咧就死咗，唔可以继续。 好多嘢令你哋模棱两可。其实冇噶，佢冇谂到，佢冇模拟到每一个人揿完之后，每一之后有咩心理嘅状态。而我讲紧头先嗰啲企业，包括苹果，包括 Microsoft，包括呢个 Google， 系一定百分之一亿系有请啲人类学家、行为学家嚟。呢啲咪细节咯。点解人哋系社会，即系人哋系科技市值咁大，或者一个科技具备？可能你话，超大 N、百度、淘宝、阿里巴巴都市值大啦。啊，对唔住，佢系因为有国家保护啫。你咪试下，国家唔保护佢会点？我讲一件衰嘢俾你听啦，唔怕讲啦。咁我今次拉斯维加斯讲呢啲咧，我嗰个朋友同我讲咗个。俾我睇一个笑话，都笑咗好耐。咁嗰日咧就讲人类即系啲咁咁啱嗰日啦 ，Google 嗰个 Alpha Google 咧，系咪 Alpha？Alpha Google 咧就赢咗个韩国棋王啦。咁而同一日，其实咧，百度都有做呢样嘢。咁百度咧，即系咁啊，大陆咧啲人咧都出咗个帖子出嚟咧，就好好笑嘅。就话今日咧，两大中国中外两大科技巨备。就作出一个人，即系两个极限，人类嘅极限，不过系一高一低，即系可想而知，百度系几唔乞人憎，系做啲嘢。咁啊，分享个小故事你听下。响百度咧，你要搜到一啲嘢啊，呢个系网上流唔系流传啊，实事嚟噶，唔使告我，你告咗个贴，即系报贴嗰个先啦。佢咧就百度咧有一个叫做一个论坛嘅，系讲莫讲医疗嘅。咁嗰阵时咧，周时有啲癌症嘅病人咧，就喺上高咧就互讲一啲消息出嚟。佢话啊，原来咧点点点好啲嘅，啊睇呢个医生会好啲嘅，呢只药咧其实都 OK 嘅。咁一种交流嘅平台嚟嘅。咁突然间有一日咧，有人发觉咧嗰、那个论坛咧啲嘢咧，啲言即系啲嗰啲叫咩嗰、那个嗰、那个讲嘢嘅风格咧，唔同咗。原来咧。佢將呢個咁嘅管理呢個版，百度將呢個版，即係管版呢個權咧，即係嗰個叫咩管理人啦嚇，就交咗俾賣咗，即係賣咗俾一間即係有人 sponsor 咗佢做呢、這個。咁原來呢個咧係個醫療集團嚟嘅。咁結果咧，就所有啲嘢咧就賣俾一啲咧，就變咗係一個好似賣廣告咁啦。咁而佢嘅收益係幾多咧？五億一年人仔。先唔讲商业价值先啦，我觉得真系好冇道德，所以咧，其实大陆人唔系真系傻嘅，佢哋知道，都亦都响好多唔同嘅论坛度咧批评到一文不值。嗱，呢啲就系外国同中国嗰个企业大家之间嘅分别啦。咁我觉得即系又系呢啲科技，你令唔令人尊重咁呢啲就睇翻呢个问题啦。好啦。咁我头先讲美国企业啦，咁啊讲关于啲细节嘅嘢咧，仲有一个咧就系美国签证啦。嗱，啱啱我就睇咗一个啱啱香港嘅新闻就报咗啦，就话香港人以后再即系再签咧美国签证咧，一签签我签十年噶嘛，再一签嘅话咧就会系唔需要你见佢噶啦。咁但系你第一次签，我听好多人讲签证好啦。另外就话嗰、那个去到过关嗰阵时咧，好麻烦啊，好嘥好多时间。我对唔住啊，我真系大 N 真系每一次过境咧或者签证咧超快批过关都系超快。其实有啲嘢细节嘢你要注重啫嘛。例如话你去假设去做展览，你咪攞份 catalog 去俾个。移民官睇咯，我、哦、今次去做呢个展览嘅，佢睇完之后，佢觉得你，你攞国家旅游又好，公务都好，你起码带嚟一啲收入，你唔系古灵精怪嘅，我即刻批俾你，讲都讲少两句，就算你唔识英文都好。好多朋友大陆朋友同我讲话好难签证，其实你做啲准备功夫，人哋一定签俾你嘅。我见过有啲，因为我排队嗰时见到啲两手揈揈。搞几鬼耐，一大扎翻译又成，搞呢搞出，为咩啫？教埋你讲大话，上网。如果你真系去美国，唔系去公务嘅，咪抄下啲 展覽會在那個州附近的，例如我你要你去 New York 的或者 Chicago 的，你找一下那邊有沒有展覽會當時的印象，然後拿個 pad 又好，拿個電話給他看、exhibition 怎樣，叫人教你講下這個字，一看哦 OK 簽給你咯。另外過關了，我聽過一個故事還懶叻，說一個香港的交官，就不是說去到 處長級咩部長級嗰啲，咩什麼級嗰啲啊？即係可能中層啲十皮嘢一個月嗰啲咁樣。佢話去美國開會已經1000萬願意開噶啦，於是咧就俾黑面嗰啲人睇過關嗰時，仲同你講話：我唔係好想嚟嘅，就如果唔係嚟開會嘅話，你美國你唔好咁串啊。結果哦好啊，等等啊，玩咗佢10個鐘，咁抵死咯！你究竟你嚟呢度做乜先？你嚟想过关定点咧？系嘛？咁呢啲细节你唔注意，咁你话点细节啦？见到人哋 Hi morning， 啲礼貌嚟嘅，你对人好，人哋对你好，人哋问你去边啊，你幽默啲讲啊，啊去展览会啊，点点点啊，啊不过呢排你哋点点点啊咁啊，你了解人哋啲嘢，人哋一早批你啦，系嘛？所以冇嘅细节 ，OK？ 当然啦。剛才我这个提了 double 了，不过都要讲讲了，就是说收即是电话一定要熄机，就算 OK 现在我熄了机，我都是震机的这样。另外开会我尽量就算震机的话，细节呢我不会摆在台面，我会摆在大髀，因为呢台面会跌，跟着全部人望着你，那好没人。这些细节你要注意，因为你开会其实你真的要很专心听议会的人，还有有时候你要发表，你都不想打断了。因为正如上好像上一集我讲话那个一田 CEO， 开会其实很浪费时间的，如果你再搞埋这些这样的东西的话，你更加浪费，更加浪费。好，跟着 P 了，就说边个收线先讲电话。我那时候你有没有注意的讲电话收线先、 嗯、 我见你啊呆呆地问下你啊， 收线边个收？目前冇所谓， 冇所谓哦。啊，冇错啦。你知唔知我睇过一本书啊？我又唔记得名啊，戴定头盔先。原来边个收线先都有重要嘅，因为咧一个好嘅销售员或者做生意嘅人咧，系等个客收个线先嘅。我有个朋友咧，真系唔识去做生意嘅，因为咧拜拜未讲完，佢已经收线，你会觉得系嘛？因为咧个客可能真系做嘢同你讲咧，诶、哎，咪住，呢次我仲有嘢同你讲，我哋收线。所以咧，你记住，如果你想有礼貌啲，或者注意呢啲细节咧，等佢收线。好啦，跟住同埋一样嘢，有阵时你知噶啦，如果你戒唔到样嘢嘅，就话收线之后你讲佢两句坏话，咁原来佢未收嘅，我真系试过噶，未收线，我听到佢讲我坏话，跟住我打翻俾佢，点啊？系咪讲到好开心啊？哎呀，唔系话你啊，唔系话你，跟住我唔会俾生意佢做咯。咁呢个佢唔好彩啫，嗱，万中无一。不过就系话俾人嘅感觉。另外仲有一个细节上嘅嘢，又系同礼貌有关嘅。哎呀，死啊！今日好似讲礼貌咁样，但我都要讲，就系话人谁无错。咁啊，大 N 都错过啦，咁一定当我错好多次添。今次咧，话说咧。其实呢外国人呢有一个好紧要的礼貌的，就是什么呢？你不可以在人地行路的前面呢 shortcut 咁行过的。这个我今次呢在 Vegas 呢我都有咁嘅情况。唔小心做咗呢样嘢，有鬼仔啤一啤我喺赌场嗰度啤一啤我，跟住我望一望佢，跟住笑笑口 ,I'm sorry。OK， 化咗佢。另外有一次呢又在 Vegas 咁巧啊，几年前。在个机场那里有两夫妇走过，我就咁 cut 咗个 shortcut 去厕所。结果佢讲咗句嘢令我印象深刻。You got a license。当然有问号啦。You got a license? 即係问我你有冇呢个驾驶执照㗎。咁你觉得係咩事啦、啊、即係等于就係话你咁嘅 shortcut, 你识唔识行路㗎。咁我由呢个细节呢咁我会知道咦我唔可以再犯呢个错。咁呢啲係啲留意細節嘅嘢，咁我都衰過啦。咁但係收尾翻嚟，你一定要知道，即係 要有啲乜嘢嘅嘢要留意細節啦。好啦，另外啦，我今次咧搭飛機咧，咁我都見到一樣嘢啦，就係、是、個空中服務員咧講嘢好大聲，因為未開機之前咧，佢喺後邊咧咔咔咔咔咔咔，其實咧係令我好唔開心，好唔舒服嘅。但係你開心，你唔使咁笑咁咔咔咔咔咔咔。咁呢啲咧，我喺另一個民族咧，嗱，其實美國佬你見到啦，啲車咧係唔注意細節嘅，所以啲門啊啲咁咧，其實一味大件夾抵食。唔係好抵，其實去耗油又大。其實美國人都唔中意揸，除非真係外國嗰啲。但係日本人咧真係唔會。我有一次試過啦，冇寫嘅 list。我一次試過咧，好冇禮貌地咧。我當年啦 ，Uniqlo 係香港未有嘅，咁我就同我老婆喺東京咧，就見到個女仔攞住個 Uniqlo 嘅袋，咁我知道係好嘢嚟嘅。咁於是我就問佢：邊度有啊？咁咧，我係拍一拍佢膊頭，哇！佢好突然一彈彈起。咁原來咧，我收尾問翻啲日本朋友都話，人哋好少咁做嘅，人哋會話：哎呀 ，excuse me， 可能唔會掂人哋嘅，咁就知道唔可以咁做咯。咁日本講翻頭先大聲啦，咁其實咧呢個亦都係啦。如果你去做生意或者出去外國做展覽會都好，如果你嘅聲浪係要影響到人嘅話，你要注意細節啦，你要望住人哋啲眼神。即係如果扯一扯事，哦，你會咁 ？I'm sorry 咁樣，即係做翻個動作出嚟，俾人知道你有悔意。咁你會令到個客會對你印象好。咁其實有好多嘢可以講。但係如果佢覺得你一啲咧都冇教養嘅人啊，或者啲唔注意，又係嗰句咧唔注意細節嘅話，我咪唔俾生意你做咯。好簡單啫嘛。有陣時俾生意人做，如果嗰樣嘢唔係佢。自己即系话唔系老细嚟嘅，我系打份工嘅啫。我俾边个做一样噶啦，你争几百蚊系嘛？可能我同我老细讲，诶、哎、呢、這个争几百蚊啲嘢唔得噶，但其实唔系，可能系对你嘅印象嘅啫，就咁简单嘅啫。人就系咁噶啦。好啦，我另外咧，我都留意一个细节。今次咧，我响美国又好啦，因为我要响日本转机嘅。咁喺日本轉機嗰陣時咧，我就聽到好多，我留意一個細節，就係咩咧？從一個除安全帶嘅快慢咧，即係個時間咧、時間性咧，就決定嗰個民族咧係咪一個先進嘅民族？我用先進啊，我希望準確啲。日本人係架隻機係停到喺個閘度先嘅，美國人都係，德國人都係，我都有留意嘅。香港我都零碎聽到啲聲嘅。如果你搭國泰啊、港龍啊，或者總之個地方係翻翻香港或者由香港出發嗰啲咧，你一見到香港人多嘅話咧，同埋你發覺嗰個收入水平又好，指數入面都好啦，逢係嗰啲低，即係唔好介意啊，即係低收入嗰啲咧，相對會係除扣快啲。大陸更加唔使講添啦。架机未降落，真系我已经听到啪啪啪啪超炮仗咁啦，甚至乎有啲系开盖，或者我应该咁讲，用呢个除呢、這个安全扣就可以印证到个地方啲人够唔够文明啊？飞机系一种文明，一种礼仪嘅，里边佢嘅一啲规则嘅一套规则嘅，咁呢啲就系咯，所以细节。如果你个客同你同机，佢见到你咁快除，做咩啊？你好赶时间咧，系嘛？咁呢啲我当然啦，我会同我啲细路出门嗰阵时候一定会讲到认认真真讲清楚，系啦。咁呢啲其实呢个系一个我觉得系非常之重要，一定要留意嘅细节嚟嘅。好啦，咁啊呢 point 讲晒啦，咁 Lens 有咩补充啊？有咩想问啊？因为其实今日补咗时，过咗时噶啦。 哦，唔紧要啦，今集长啲，你多嘢讲啊嘛。喂，其实即系讲咁多话生意经验，或者你留意细节经验咧。 嗯。 其实有冇谂过，其实关唔关你自己做人，即系修身嘅关系咧？即系其实调翻转，你变咗啲系你自己平时即系待人接物嘅习惯，好似你话打电话嗰时候，或者话有礼貌啊，或者拜拜之类啊。 嗯。 即系有时觉得喂，我要改变自己先做到生意，定系调翻转？你話可以後天改變啊嘛，咁即係呢樣嘢好難，即係好難拗嘅。 唔係嗱，正如頭先我講，我都唔知喺個 美國夫婦面前咁 shortcut 係冇禮貌嘅。嗱，有一日如果我 shortcut 嗰個係我客嚟嘅話， 嗯， 佢咪對我印象唔好咯？咁嗱，都講翻啦，後天改到噶嘛。我知道，我唔知道唔啱噶嘛。我知道咪唔做咯。咁當然啦，你要有嗰個心係要肯去改嘅。 嗯， 但如果唔係，成日都即係好似一啲玻璃心咁啊，咩咩先有會有錢啊？我啲錢就最大，係你可以呢一分鐘可以壓到人哋。 嗯， 但係當你冇錢或者當有佢有另外選擇嗰陣時，人哋唔揀你咯。 其實我真係啱啱 get 到個 point， 唔知你有冇講呢個就係自省嘅心理嘅，即係你可能係中間一個自省心而拉到其他嘅 point。因為你即係有一個叫做謙卑心去學習心，先至會可能你話係先話要快要細節啦。你冇一個自省心，其他點唔會嚟噶嘛？ 啊，絕對係啦。因為你自省咧，可以從嗱，我其實寫咗咁多點，其實我自己嘅有啲唔喺我身邊發生嘅。但係如果我睇完呢啲嘢之後，我將呢啲咁嘅細節擺咗我落我自己嘅心裏邊，到下一次我要做嗰陣時候。我仲会唔会犯呢啲错啊？所以好多时咧，我好讨厌啲人咧就话，俾啲时间啦，俾啲尤其是话大陆啦，俾啲时间中国啦，要进步，我都黐根嘅。我今时今日要做只电话啊，咁我使唔使由飞鸽传书开始做啊？唔使噶嘛，我就攞而家最新嘅咩 Samsung 啊嘅 S 7攞部苹果嘅iPhone 6甚至 7，拆开佢慢慢做咯。跟住我睇完你啲，我針對你嘅錯處嚟改，咪即係等於我頭先見到出前一癲事件，再俾我做嘅話，我一定唔會犯呢啲錯。 啱啱你又講個重點就係咩咧？都係一個重點嚟，即係可能話我哋即係有啲咩 Samsung 又好乜乜，佢出個電話好快，大陸抄得好快，個款個殼，但係問題你一入到嘅 detail 細節，譬如話。你的 Google App Store 佢哋唔係，佢另一個嗰個 Mac Store 為咗 呢個係個政治考慮啫。但係 即係除我即係撇開政治問題之後咧，就算佢唔係做電話其他嘢咧，你都覺得佢抄嘅時候咧，佢冇個神髓喺度，即係好似就係講玩具啫嘛。可能話之前雙星或者雙轉牌，你知雙轉牌其實就係抄雙星啦。咁我細個因為冇錢先至會買你雙轉牌啊嘛。到我哋有錢嘅時候，有選擇嘅時候，我就唔會。雖然你嗰樣嘢而家佢而家雖然攞拉神啦。但我哋呢一代都唔會買，因為你個人做得差，抄得差， 係 冇細節。 唔係即係等於咧，我冇細節、冇個性、冇設計啊啲咁咧，即係等於我今次喺美國見到啲機，你平都冇人買，就算平你買到，咁如果其實你抌多少少時間，甚至乎資源、金錢，你令到個細節更加完善，例如話好簡單啫嘛。我中意留意啲機械咧，工藝咧。例如啲轉角啲金屬咧，有冇啲凹凸位啊？大陸嗰啲係全部一凹一凸嘅，即係唔能夠做到平嘅。我試過見過一啲極致日本做出嚟嘅嘢，同一件嘢，人哋做到真係完美無瑕。即係我有信心俾我啲客睇嘅話，經我三寸不爛之舌，佢都會揀個寧願貴嘅。我話平嗰個漏電唔知。喂，講到呢度，我諗翻起一個我寫漏咗個題目，就係商場。購物中心嗱，香港咧，其實咧，我咁同大家好負責任同大家講啦，香港咧就冇咩叻嘅，營運商場真係幾叻嘅，甚至乎咧，我有啲倫敦嘅朋友鬼佬嚟嘅，佢嚟香港係參考香港嘅大商場嘅運作。我點解咁講咧？我每一次帶咧大陸啲客咧去沙田某個大型商場，我咁你知我講邊個？我同佢講呢個商場三十幾年喎，佢話唔係啊，買你吹咩？我話你想唔想我俾張相你睇啊？我後生呢度影嘅，我三十年前影嘅，人哋可以保養得咁好，當然有翻新過，但係成件嘢人哋除咗硬件之外，人哋維護啦，每一個細節啦，都會做到好嘅。我甚至乎咧，我試過一次喺南京一個商場，佢哋叫甲級啊，我點叫甲級咧？你睇咩鋪嘅啫？咁地下就 Gucci、Prada、喵喵例噶啦啊，即系都噏得出呢几个噶啦。咁跟住咧，我睇个厕所，因为厕所第一有少少味，我都容忍。OK， 当你啲人唔守法则啦，但系最忍受唔到咩咧？佢有个 label 写住一个公司，即系嗰、那个有个 label 关于嗰个商场嘅名，串错名。喂，大佬。我話俾你知，香港嘅商場嗰啲叫阿 Sir 咧巡場咧睇呢啲位置，睇完之後唔該幫我換咗佢啊！咩唔該啊？七彩啊！ 边个做噶？以后唔使做啦呢间。你有冇留意啊？嗱，我都第啲节目讲过啦，建制派系靠黐、靠舐先攞到生意噶嘛。嗱，你如果系嘅话，我恭喜你啦，吓、啊，你唔使听我节目噶啦，你走去上高。哎呀，你真好啦，你真好啦，哎，中国共产党最好啦，咁你搵到生意噶啦，唔使噶啦，唔使睇我节目，我呢个节目系靠自己嘅 ，OK， 好串咁讲。你有冇发觉啊 ？Tregen 个名乜 Chris 串到乜？咩中咩香港共和 国？ 共和国你又得吓、啊？你有冇 check 噶？通常建制嘅人系咁噶啦，系呢啲水准嘅，因为佢。我都唔需要，即系等于香港01嗰份嘢、那个 Gucci 啦咩 ，Chanel 可以冇咗人哋个 logo， 冇咗名，点解 ？I don't care， 老冯啊嘛 ，I don't fucking care， 根本冇所谓啦，失落嘅系咪啊？我哋唔系嘛，我哋出嚟系真系要靠自己本事揾钱、嗯，所以我一定要注意成即系呢个细节。嗱，今日我讲咗好多细节嘅嘢，嗱咁再提一提啦，咁啊。网友啊，麻烦你哋啦、啊、因为我哋咧城寨咧，始终都系一啲咧，你出咗之后话俾我知。 我唔系咩经济学家， 咁啊，同埋都要筹期噶。咁嗱，我哋汇丰银行直接啦，因为点解咧 ？PayPal 咧都收我哋嘅一个嗰、那个捐款，即系嗰个手续费嘅，而汇丰银行咧直接系唔使嘅。我哋嘅 number 系香港汇丰银行80916745558。OK， 咁啊入嚟我哋个户口度，咁啊支持我哋啦，咁啊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延续，我哋更加可以分享多啲唔同嘅生意经，好嘛？咁今日嘅生意好啲到此为止，咁啊记住下个礼拜系响星期四晚， 仲拉唔到你上市 IPO， 打定啲问题入嚟，到时问我，咁我就会响节目度咧就同大家。交流咁，另外都歡迎啦。我睇安排下用 Skype 或者用電話，咁可以同大家網友做個真係交流。咁啊，呢個因為頭先咧有好多啲問題咧，如果有交流嘅話咧，可以我問完講完一句之後，你可能 feedback 翻我。因為其實咧有個網友都講過佢一個問題嘅。咁我因為今日咧唔係 live， 所以我唔想答你住。我下個禮拜先同你慢慢講翻。咁啊，六日之後咯，會快好多噶啦。六日之後，咁我哋生意好啲見。再见，拜拜。 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逢星期五晚10:30至11:30，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